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61集，聚会。冬至内心未免不是抱着一点侥幸心理，觉得自己笔试成绩那么高，又跟何玉出过几次任务，也许龙申会给他走个后门。现在听见对方这么说，不禁哭笑不得。不过有卡总比没卡好，其他考生还不见得能有这份待遇。 谢谢龙君，我会每天都上去的。您要不要进来坐坐？ 不了，你休息吧。 他转身要走，冬至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： 龙君，玉露还活着吗？ 还活着，你要过来看看吗？ 冬至倒是挺想跟着过去的，哪怕瞎扯闲聊也算是一大进步。不过看到对方眉眼间淡淡的倦色，他就打消了主意。 啊，不了，您先休息吧，有事就叫我。 龙申点点头，回宿舍去了。龙申回来的次数不多，上一次回来还是3天前，寝室一如既往的冷清。龙申不以为意，正准备洗漱休息，路过客厅时忽然顿住身形，拐了个弯，放在桌上的那盆多肉植物黏黏的，已经不复刚来时的娇嫩，肥肥的叶子开始发黄，个别还掉落了，显示它的生命正在流逝。龙申本欲给它浇点水，又想起冬至说这种植物喜欢干燥的特性，不由眉头微皱。无所不能的龙副局长像看着人魔似的看着眼前的小盆栽，一时陷入僵局。半晌之后，他打开手机，在上面输入玉露快死了怎么办，答案是五花八门。看上去比较靠谱的是，可能根被闷着了，给他换一个深一点的盆，重新换干燥的土试试。怎么说都是一个生命，本想着往浴室走的龙身只好拿着花盆往外走，准备去花店让人抢救一下。临出门前，龙申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： 好麻烦，下次还是不要接受什么礼物。 冬至不知道自己送的一盆小植物竟让对方如此伤脑筋。他刚打开电脑准备，就接到了顾美人的电话。 喂，冬至，咱们这一届有一个叫李应的考生，想请大家吃个饭，彼此认识一下，毕竟之前忙着准备考试，很多人还互相不认识。 对方只有顾美人的联系方式，没有冬至的电话，所以让顾美人把冬至也叫上。顾美人不太喜欢这种交际聚会的活动，但如果冬至去的话，她有熟人作伴也会一起去。冬至听出她的犹豫，就答应了下来。每个群体都会有个人出来组织聚会，这也挺正常，毕竟大家以后很可能成为同事，就算今年有人落榜，明年未必不会再来考。山水有相逢，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后路。吃饭时间是傍晚，冬至画了一会儿连载漫画，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出门前往与顾美人约定的地点。顾美人这次换了身 T 恤和牛仔裤，看上去更像学生了。他远远看见人，赶紧小跑过去。 抱歉，我迟到了。 顾美人浅浅一笑。 没事，是我来早了。 吃饭的地点就在旁边的饭店，两个人越过商业街朝目的地走去。冬至打趣道： 可惜巴萨已经出发了，不然还能蹭一顿饭。 我跟他们也不熟，回头还是 AA 吧，免得不自在。 冬至想了一下， 对方说了要请吃饭， AA 可能行不通，等会我在门口买些点心特产进去给大家分一分吧。 这样也好。 顾美人很赞同，她不肯占人便宜，也不故作清高，亲疏有别，这样的朋友结交起来会很舒服。 李应是本地人吗？这次来的除了我们还有谁？ 他父亲叫李瑞，好像就是我们这次面试的考官之一吧，你认识吗？ 啊，何止认识，还被怼了一顿。 早上得罪了人家老爹，傍晚被人家儿子约饭，请问是什么感觉？ 冬至突然有种掉头回去的冲动。 还真认识。 他把面试上的情形略微说了一下，顾美人也大吃一惊。 那要不我们不去了吧？ 他说的是我们，而不是你。冬至有点感动。 不用了，既然已经约好，就别反悔了。 两个人走入饭店，说了李应的名字，随即被服务员引向订好的包间。包间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，有男有女，其中就有冬至认识的刘清波。看见他们进来，一个男的就笑着开口： 啊，就你们来的最晚，等会儿可要罚酒啊。 说罢起身朝冬至伸出手： 我叫李应，你就是冬至吧？比试第一，久仰大名，请多指教。 他表现得落落大方，好像完全不知道冬至跟他父亲的事情。冬至与他握手： 啊，很高兴认识你，笔试第一就不要说了，侥幸多背了几天书而已。 李应失笑： 啊，那好吧，其实今天人还不算齐，有些人没能来，就我们这几个。不过大家一起考试本来就是有缘，不管以后能不能做同事，希望以后都别断了联系。多谢各位朋友今天给我这个面子，这顿饭说好了我来请的啊，等下都别抢着买单，我手短抢不过你们。 一番话说得很幽默，众人都笑起来，气氛顿时活络不少。虽说彼此已经有几面之缘，但对各自还是比较陌生。在互相自我介绍下，冬至终于把眼前的众人面孔和名字一一对照上。 哎，你说这个问题怎么那么奇怪？还什么降头术、古术？ 刚考完试，话题当然围绕着考试。笔试都是统一出题，比较有趣的是面试，比较坑的也是面试，大家纷纷自陈惨痛经历。有人说自己被问到以后参加国际级别的交流时，遇到对我国不友好的修行者应该怎么回应，有人则说自己明明是个通灵师，却被要求详细阐述东南亚降头术和苗疆古术的异同，当时简直一脸懵逼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听到众人的大肆吐槽，冬至感觉自己的受伤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抚慰。果然独惨惨不如众惨惨，天下考生都是一个样的。酒过三巡，互相都熟悉不少，顾美人也没开始那么沉默了，跟旁边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还能聊上几句。冬至则跟刚才那个说自己是通灵师的年轻人聊起来。对方名叫成员，估计是职业原因，成员的气质有点阴沉，熟了之后却挺健谈的。从他的口中，冬至得知通灵师其实只是一个比较文雅的称呼，民间一般叫神婆或者神汉，在名门正派的眼中属于旁门左道。虽说李应、刘清波他们没有对成员表现出什么歧视，但成员还是有点不自在，反倒与冬至聊得挺投机的。正聊着天，冬至就听见李应提高声音说： 在场这么多人，你不如说出来，让大家都帮忙出出主意。 众人都停下话头循声望去，李应这句话是对那个容貌甜美的女孩子说的，她的名字很别致，叫池半夏。半夏是一位中药名，许多人一下子就记住了。顾美人坐在池半夏旁边也附和着： 是啊，人多力量大，说不定可以给出办法。 池半夏有点不好意思：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，他在演艺圈工作，最近总碰见一些怪事儿，寝室不安，也请过高人，却都没有什么效果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好问问大家的意见。 刘清波问： 具体是什么怪事？ 他总做噩梦，睡也睡不好，平时就算大白天家里只有一个人，他也觉得好像有人跟着他。还有他的助理最近总出事儿，不是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差点被车撞死，短短一个月已经换了两个助理了。 刘清波沉吟道： 听着像是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住了， 有没有试过找人驱邪？ 都试过了，他还在家里单独辟了个房间做佛堂，请了菩萨回来。可只要一出佛堂就会不舒服，请了开光的物件在身上带着也没用。 听了他的描述，众人面面相觑。 如果他真的是被什么东西缠住的话，那这也太邪门了吧。 我不擅长驱邪这方面的，但我肯定他没有中降头术，神智也正常。 他刚才自我介绍说来自海南池家，冬至还有些茫然，现在一听就知道海南池家估计是跟降头术有关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